安宗觉得六子非常不想留下来，首先可能是这里主人太冷淡，根本不欢迎他们，其次就是估计他们一晚上都得坐在凳子上打坐，因为这所谓的西屋根本就没有床铺。但是白毅却执意要留下来，安宗有些猜到他的心思，也不想要去问。他感觉那个穿黑大衣的老头已经回来了，然而这也只是一种感觉。临近傍晚，六子去前面村口买点吃的和必要的洗漱用品，安宗和白毅两个人就在这空旷的大宅子里东看看西看看，那个孩子一直都跟在他们身后，像是防贼似的，倒是那个中年男人一直都没有再看见他出来过。他们两个打开大门，前面就是那座无名的土山。本来门前见山是很好的阳宅风水，但是这种土丘一棵树也没有，在这里定宅并不吉利。安宗和白毅想要上那座山上去转转，那个小女孩却拦着他们说， 不要去了，那里晚上看不清路。 安宗笑着摸了摸那孩子的头发，感觉他的头发特别的硬。他捏着两根小辫子瞪了安宗一眼，躲开了他的手。安宗终于买了东西回来，整整两大袋子。他说这里唯一能买到东西的就是村口的那家杂货店。他买了三把牙刷和牙膏，还有毛巾什么的，又去这里的土家菜馆里买了一些熟菜。安宗心想菜还不错，就对着身后的小丫头说， 一起吃吧，哥哥我请你。 小丫头看着里面有鸡腿，舔了舔嘴唇。安宗笑嘻嘻地把鸡腿抓起来准备递给小丫头，这时那个男人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出了东屋，叫走了那个小女孩。小女孩看了眼鸡腿，便撒腿跑了过去。安宗叹了一口气，对身后的两人说， 唉，贿赂失败。 六子扑哧笑了出来，但是白毅却没有笑，只是很淡定地看着东屋。吃完东西，他们很自觉地收拾干净，然后安宗和白毅负责去打一些水来烧开，用来洗漱。他们转到后门的小河边，这里有一个台阶可以下去，从这里看过去可以看到河流的走势，河流到了这里就转向了，在远处还能看到很多一点点红色的灯笼，那里要比这里有人气许多。此时白毅拍了拍安宗的肩膀说， 你听什么声音？ 安宗侧耳倾听，除了潺潺的水声，还听到了非常渺渺的音乐。再仔细听了一会儿，发现是琵琶声，声音非常轻，几乎水声都能够盖住这声音，应该是从那土丘上传来的。他对着边上的白毅说， 那里还有人，会不会是那个男人？ 不知道，先回去吧。 他们快速地打完两桶水回到西屋，在灶头间烧了热水，便回到了西屋。西屋很简陋，居然还没有电灯，所以六子前面出去的时候买了几根蜡烛。三个人猫在桌子边，一根蜡烛把三个人的脸都照得不像是活人，这绝对是一个说鬼故事的绝佳环境，不过他们三个都没有心思罢了。 我们在这里住一晚上是要等什么人吗？那个老头？ 白毅双手捂着热茶低头不语。安宗开口道， 不知道，但是这里肯定有什么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 安宗喝了一口茶说， 这个很难说，我觉得这栋老宅子里有某些秘密，和差子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听到那山头传来的琵琶声？ 你不要吓人好不好？你知道那山里有什么吗？ 有什么？ 那个地方据说经常闹鬼，好像从清朝初年就开始了，一直没有消停过。 说仔细点。 没办法仔细，只是听说那里原本埋葬着一个反清复明的女的，后来这里有人告密，清政府知道了，就把她坟挖了，从这时候开始就闹鬼了，据说可以经常听到那个女的弹琵琶。 安宗嗯了一声，突然窗户发出了声音， 六子回头看了一眼说， 居然还是这种老窗户，小安去拿块布头夹住窗户，老是这样怪吓人的。 安宗拿了一块擦布叠了几层，窗户是那种木质的，原本应该纸糊的变成了玻璃，但是却没有插槽，所以风一大就会咣咣地撞击窗框。他拉过窗户，从这里可以看到东屋的窗口。他奇怪地对他们说， 奇怪了，东屋怎么没有开灯啊？ 省电费呗。 你有没有买手电？ 六子说买了，安宗让他把手电递给他，他用手电照着那个窗户。东屋的窗户也是半开着，只能看到30度角的东西，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刮大风，外面还下起了一丝丝的小雨，视线非常模糊。 我觉得那屋子好像没有人呢。 他们走到安宗边上，六子又打开一把手电筒，视线比前面要好很多。突然那角落里闪过一抹黑影子，安宗揉着眼睛盯着那小角落看了半天，发现好像有什么黑色东西在那里移动着，感觉像是人，但是又不能确定。就这样盯着那屋子看了半天，还是没有看出什么名堂。而此时他们却又隐约听到了山头那里传来幽怨的琵琶声。六子催促安宗快点把窗户关起来，安宗心情有些复杂，慢慢地关上窗户。 算了，钗子没了就没了，我把盒子送庙里去，他姥姥的我不管了，当作亏了12000得了。 安宗看着白毅，他依然没有任何表示，既然发起人六子要打退堂鼓了，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待下去，于是他们准备在这里猫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回上海。六子叹着气，虽然心里舍不得，但是他更加忌讳那些东西。而白毅却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只是坐在桌子边盯着蜡烛。安宗走到他边上拍了拍他的手，他歪了下头，但眼睛依然盯着蜡烛说， 你觉得这事儿是怎么回事？ 不知道，怪是怪，但我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，我只是奇怪，那个老头得了那么重的病，不回来做什么呢？ 你说到了重点，继续说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个老头已经回来了，但是……等等，难道说…… 白毅点了点头，安宗连忙站了起来，叫着已经在打瞌睡的六子道， 别睡了，跟我走。 白毅手里已经拿了手电筒，他们穿上大衣便冒着雨冲向东屋的门口。安宗推了几下没有人开门，对白毅招了下手说， 搭把手撞开他。 说完安宗和白毅两个人用肩膀使劲地往里一撞，门被他们撞开了。映入眼帘的景象果然和安宗想的一样，六子颤抖地喊道， 死人了。 那个老人，他依然穿着他们上次看到的那件黑大衣，在房梁上吊着。因为东屋的另一扇窗户被大风吹开了，所以正好让这具尸体来回摇晃。他们前面看到的那黑色的东西，其实就是他。死人被风吹得打转，他的眼睛还瞪着，嘴巴也张得很开，保持着死前挣扎的模样。六子吓得想要往外跑，他喊道， 我去拿手机报警。 他刚冲出去还没到3秒又冲了回来， 你怎么那么快啊？ 突然发现他身后还站着一个穿着一身红衣斗篷，头戴凤冠，肩披霞帔的女人。他的脸是青灰色的，只有那鲜红的胭脂让人觉得异常的怪异。他抱着琵琶，此时安宗发现他头上居然插着一根钗子，就是那莫名消失的紫檀青玉钗。他们谨慎地往后退，突然安宗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他，抬手一抓，不小心抓到那个老人的脚，连忙往边上退去。 白毅一把抓住安纵的胳膊，把他拽到自己身边。那个女的踮着小脚走着小碎步，抬头看着那具老人的尸体，眼神说不出的幽怨。她缓缓地取下头上的发钗，放在那老人的脚底下，然后她转过身来朝着六子走去。六子因为在他们另一边，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角落，一看到那个女鬼居然朝他走来了，他退无可退，就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给那个女鬼磕头。